手中，享受那份难得的轻松。习惯了有你的陪伴，你总给我莫名的感动。 当作旋律 My love, I really

成全我的美吗？左等右等你爱我，不如我爱你，不为谁带来什么吗？ Oh, oh, oh, oh, oh.

能爱着你才最重要。 想把你的明天仔细翻阅。 等了，今夜的你应该

有多远的距离，因为闻不到你气息，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，回头就看到你。